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16面第三行啊，第二句看起。下云：才蒙者，即法藏因地品种高才勇者，于世超逸之意。这是赞叹啊！诸佛如来对于极乐世界的菩萨，也就是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有同居土，有方便土，有十报土，通通称之为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啊，48愿的第20愿。阿弥陀佛说，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是哪一个等级，哪怕是最下的下下品往生，叫下品下生，也做阿惟越智菩萨啊。下下品往生的是人天的，人天也得到了阿惟越智菩萨的待遇，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没有一个不是高才勇哲，于世超逸啊。才能勇猛者，因智慧故啊，故才蒙智慧，亦即慧根猛力，才能超世。这些话都是真的，很可能往生的时候是个很平凡庸俗之人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可是一到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啊。极乐世界是真正平等世界啊，不平等的阿弥陀佛以他自己无量界修行的功德把他提升了，提升了跟化身菩萨的待遇相同，这个不可思议啊！不但是福报啊，大幅度提升了，智慧也提升了啊！智慧提升，我们在前面学习到了，明白了，因为他们每一天呢，都到十方世界去参访无量无边诸佛，一个都不漏啊！而且是三世诸佛，过去佛、未来佛。为什么？在极乐世界，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 过去未来你同时看到啊，这个不可思议。极乐世界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无论多远就在眼前啊，空间跟时间没有了。这一种现象我们地球上的科学家知道啊，而且都肯定有此可能，这是我们今天呢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啊。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科学哲学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究竟圆满啊，这是一个真正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到那边我们的身体相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所有往生的人没有两样的啊，这是阿弥陀佛把平等从这个地方落实。因为人的相貌不一样啊，就生出不平等的这种心理，相貌好的就有点傲慢习气，相貌很丑陋的就有自卑感啊，这是叫人心里不平啊啊。所以阿弥陀佛观察到十方世界有此现象啊，他建立的极乐世界希望永远没有这个现象，大家都平等啊，跟佛完全一样啊。解释净色身啊，永远不坏的身体啊，而且这种发性身啊，什么叫发性身？只有心性没有识别啊，我们这个身叫发相身，心性还加上识别，所以天天在产生变化啊，随着念头在变化。西方世界的人没有念头，本来没有念头是化身菩萨十报图才有啊，同居图就是我们的六道，方便图就是四圣法界，怎么可能没有念头呢？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修行功德的价值。想阿弥陀佛的福报啊，弥陀世尊讲经教学没中断，升到极乐世界去是上学啊，加入了弥陀大会里头的一席啊，坐席有个座位，随时都可以到十方世界去参访，本身还在阿弥陀佛的讲堂没动啊。到十方世界去了，怎么去的呢？分身去的。你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每一尊佛的面前你都在那里，在那边供养修复听经修慧，佛慧双修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没几天呢，那个佛慧不知道增长多少倍，才蒙智慧就现前了。不要多久啊，几天呢，就被诸佛如来赞叹了啊。你的 才能超世你的慧根猛力。诸佛刹土里面的修行人比不上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佛慧修学精进版，啊，心不中回，回是推转，啊，也就是极乐世界那些学生，没有一个是中途退转的，他只有往前进，没有往后退的。啊，那下面就说了，为什么他不退转？说所以退转者是信念不坚的，欲远则退。我们这个世界退转的多，能够勇猛精进到底的人少啊！啊，多数中途退转了。原因确确实实，信心不坚，愿力不坚。啊，所以遇到诱惑的缘就退了。中国古人常讲高明合理。啊，高明地位很高啊。啊，遇到很高的地位就让你去做了，就退去了。啊，后来是大富，大富大贵，你遇到了，啊，把学佛、求往生这个念头就放弃了，啊，眼前这些富贵在诱惑你，啊，你就不能成就了。那么极乐世界这些圣众。智慧勇猛，断疑生信，坚固不退，如金刚山，故心不中毁，一往直前也。啊，那你不退有缘故的。啊，每一天都是佛慧双修。看到诸佛如来的福报，天人比不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是世间富贵到基础的，前面有比较啊，跟极乐世界的菩萨相比，那他们就差远了，那怎么能跟佛比啊？啊，所以极乐世界真的有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已断掉了。怀疑，在五种烦恼里头，它最严重，但是一般人不容易发现啊！世尊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贪心感应的是水灾啊！现在这些灾难都浮现了，没有人想到这什么原因啊？海水上升，洪水泛滥。贪啊，这居民呢过分贪心太重了，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嗔恚心啊，脾气大了， 所造成的。啊，飓风、龙卷风的风灾，雨池所感的。啊，地震、傲慢心所感的。啊，怀疑，怀疑是什么呢？哦，怀疑的严重性不输于前思考啊。我细心在这里思考啊，怀疑的严重带来的灾难超过前面思考。啊，对自己来讲呢，怀疑就是没有信心了。对自己的健康没有信心，对自己的体力没有信心，对自己的智慧没有信心，就完了，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啊，你身心脆弱，很容易感染病毒。因为什么？你们有免疫能力，我们一般讲你没有抵抗力了，你会受病苦啊。那居住的山河大地了，麻烦更大了。为什么呢？山河大地松散了，不坚固了。大地松散容易沉到海里去，高山松散呢容易倒下来，土石流这个名词50年前我们没有听说过啊！我在30-40岁的时候没听说过什么叫做土石流，这近代才有的名词啊！这什么原因呢？都是从疑怀疑所感得的，山河大地不坚固了。你是这个多严重啊？应对在我们身上，身心失去信心，这个麻烦比什么都严重。啊，佛你看把这五种叫五毒啊，贪嗔这三毒啊，加上慢跟疑五毒，这是内心的五毒，是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灾难的根源。对自己来讲是疾病，对我们外面来讲是灾难啊！所以内里面的疾病跟外面的灾难都不是自然的，自然是美好的，自然哪里会有灾难啊？全都是自己不善意念所干的，真正是所谓自作自受啊。啊，所以人在病困的时候啊，怎么样才能恢复健康呢？调心。为什么？佛在经上一再说明，我们都是粗心大意，没有警觉到。佛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极乐世界心想生，极乐世界这些诸菩萨心想生，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心想生，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也是心想生。为什么极乐世界医症那么好？思想纯正，纯净纯善，这个变得好啊。我们这个世界现在这些人心思混乱，杂念太多，而且不善的念头多啊，造成我们身心的灾难， 大地的灾难，就这么回事情啊！啊，调整身心呢，就恢复健康，就消灾免难了。这个理念，这个事实真相，要广为宣扬，大家都知道了，都会把身心调整过来。啊，像美国科学家布莱登所说的，啊，地球上这些居民真正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就化解了。啊，布莱登所说的跟佛在大乘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那是个科学家了。啊，从多年在科学研究成果上得到的答案呢，那发现的事实真相啊，就是意念，人的念头，念头是真正的造物主啊，念头能化解一切问题啊，啊，所以就是希望人呢端正心念啊，大家都能有个很清净、很善良的念头，我们的问题全解决了。所以心念不坚呢，语言就退了。这退不是好事啊，这一退，身体、身心健康就衰了，居住环境灾难就来了，那极落深重，智慧勇猛，断一身心，坚固不动，如金刚山。如金刚山是比喻。啊，故心不中毁。心不中毁，他的信心决定不会中退。啊，不会中途啊退转。啊，中途改变，没这个道理。一往直前，这个勇猛精进的。啊，亦无懈怠。懈是懈怠，懈怠之因是愿不生故。啊，前面讲过，性不坚固呢，欲言则退呀，这是疑的关系啊，他没有能够断疑。这个断疑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那么现在的科学提倡怀疑啊，把信心几乎完全给扫除掉了。啊，对于古人东西不相信，对于别人研究东西不相信，一定要通过自己去搞。这是不是好的教学理念？值得去思考啊！啊，懈怠之因呢，愿不生故啊。愿不生切，行持无力，故时勤时懈，常自放逸。这是我们在现前所看到最普遍的现象。如果能把这个问题克服了，中国古人说的一句话就兑现了。 叫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十年成就啊，儒家讲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啊，那要信念坚固啊，才能做到啊。啊，一门深入，有七年的功夫，啊，小有成就。这谦虚的话，管用了。啊，九年大成了。小成在我们中国古代。君子啊，大臣贤人，贤人再往上提升就是圣人，圣人一般是后人尊称的啊，当时在世没有人自称圣人啊，贤人贤君子。啊，都是一门了，一门能得定啊，定久了啊，就开智慧啊。啊，佛家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大乘。确实。十年到二三十年，明心见性的人很多，五灯会员可以看到，景德传灯录里面可以看到，啊，这个道理。也就是师尊常说的智心一处，也有地方有止心一处，只是停止的止啊，跟智心一处是一个意思，把心放在一个地方啊。我们念佛人比其他法门更为殊胜啊，为什么呢？我们把心放在一个地方，都放在阿弥陀佛，放在阿弥陀佛，还没有真正达到一处，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就能往生了。达到一处呢，他的一处成佛了。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功德不可思议，我相信啊，你会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这一句名号，就成功了。那么我们就知道，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为的什么？就是为了要你深信这一句佛号，就这么个道理。果然深信了，他49年是辛辛苦苦的目的达到了。啊，深信之后，其余都不要讲了。那都是废话了。啊，为什么？这一句佛号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的全体。你完全达到了。 事出世间一切法从阿弥陀佛生，可以这样说法。因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自信，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念功前面所引的这些经论祖师大德的著述也有说得很清楚啊。这一句佛号就是实相，实相就是真如，就是自信，也就是法性，也就是第一义一切法的总纲领啊。因为一般人不知道，所以对念佛时勤时度，有的时候很猛心念，有的时候忘掉了。这都是幸运不坚啊。为什么心愿不坚？认识不清楚啊！果然认识清楚，不会有这个事情啊！但极乐身中甚大智力。为什么？他们天天听弥陀说法，天天听十方一切如来说法，信生愿切这四个字好啊！他有身心切愿，故勇猛精进无有懈时，他没有松懈的时候。永远在进行所以他的成就快呀迟缓，迟是迟，徐徐也是迟的意思安徐，安是安稳，徐是慢慢来我们在日本看到路上那个路比较危险一点，它就有个牌子放在那提醒大家徐行，我们这边叫慢行，日本人叫徐行，徐就是慢的意思。我们有很多人看那个徐行这什么意思不知道，就是慢行，慢慢的车速度减速所以这些古时候这些用词在日本还能看到缓呢，宽缓迟缓即安心沉稳而不紧张不急躁这个意思时机即是急速，就是快速急呢紧急急速，外若迟缓了内读事急这是指底下就解释了这些菩萨表现在外面非常的宽缓安闲，浑若无事好像没起事的样子，但他的内心兢兢不已，念念相续，心心无间，不失不令刹那失照，故曰内度世机。这有意思外面你看到他是定，里面看到他是慧定好像不动 啊，会好像在奔驰，啊，真精进的，啊，特别是讲到念念相继，心心无间。心心无间，现在我们体会比较深了。心心跟念念是一个意思。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32亿8000念，念念相继，相继，心心无间。啊，念念相继，心心无间，全都是落实在阿弥陀佛。没有杂念的，没有二念的，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了，心心都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啊，这就是真正回归自性，一条捷径大道。融融合同之意，不离意也，叫融融。啊，祖兄转运，融融多厚福啊。啊，金经说融融虚空，指慎重之心合同于虚空。虚空无边际，所以自心也无边际，虚空无一物，自心也无，虚空以空无故，生罗万象十方刹土依空而生，虚空建立万物，故自心亦建立万物。这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万法从哪里来的？万法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没有缘的时候它隐，它不是没有啊，我们六根都没有办法接触到它，所以叫它做空。这个空不是无，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但是它没有现象，它不现象啊，不现象就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连虚空现象都没有，虚空是假象啊，所以你不能说它是无啊，也不能说它是有佛法称它为真空，真空不空，这幻象称之为有，就妙有，妙有非有啊，为什么说非有？它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其如这个境界，人就得大自在了，真解脱了啊，真正明了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 这个体非空非有，非有非无啊，在这个里面说不起一个念头啊，叫不起心不定不动念的圆满真的啊，起心动念就迷了，就错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你就回归自信，就回归常寂光了。无亦无，故不落有边。啊，无亦无啊，容万物呢，就不落空边。空有两边都不落，要怎样的才能够切入？不起心不念不动念就切入了啊！所以起心动念呢，《大乘经》里面称它做无始无明，无明上面加个无始，显出它的真意、真理。无始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告诉你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别当真，为什么？如果一当真，你看，你又起分别起执着了，就坏了，立刻就堕落了啊！所以加个无始提醒你，他没开始，没有开始。他也没有结束啊，无时当然就无踪，无生当然就无灭，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一切法本来就无时无踪啊。如果有时有踪，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了。啊，有生有灭也是真的，不是假的，根本没有生命。那我们反复说迷，迷什么？无生灭当中以为有生灭，灭了。啊，无始终以为他有始终，真迷了。迷悟都是一念，一念迷，念念迷，一念觉呢，念念觉。啊，怎样转迷为悟？这是大乘佛法修行的核心呢，枢纽啊。啊，无亦无是性的，自性本来如是，容万物也是性的，本来也是如是。无亦无而容万物，双照空有啊，容万物而无亦无，空有两边都不存在了啊。佛法给他起个名字叫从容中道啊，我们经文里的叫摄得其中啊，摄就是恰好， 这种意思啊，得失其慧，终是正道啊。如《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即是生心，生心即是无住。”慧能大师在这一句话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每一个人的悟出不尽相同，有人在这一句悟了，有人在另外一句悟了。有人在见色悟，有人在闻声悟，还有人嗅香肠胃都会开悟。这就说是每个人的语言不一样，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开悟的缘，缘不同啊，千差万别了，因相同。因是什么呢？清净平等。啊，你看前面，无一物而融万物，双照空有，融万物而无一物，空有俱灭，这是因。在这个境界里头，不定是什么人，一下就叫你开悟了，就见性了。这个境界是开悟的边缘，一个人在这种境界里面，这就有感，没有心，没有想去感，他自然有感。那换一句话说，跟你有缘的佛菩萨，你在这个境界，他知道，他知道他一定会来帮助你。啊，因为你有感呢，这个感是敏感。他的印呢，或者是行印，或者是明印。啊，决定有印呢。应帮助你切入啊，这就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跟生心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无住就是身心，身心就是无住。啊，凡夫怎么样呢？凡夫把无住跟身心看作两桩事情，不是一桩事情。身心是身的真心啊，不是妄心啊。真心怎么生呢？无住就生，真心就现起。啊，无住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讲的，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无住。那我们麻烦了，就这个玩意放不下了。啊，你看《大乘经》上讲的多好啊！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了。说明阿罗汉没执着。放下分别，你就成菩萨了。 菩萨没有分别，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佛了。不起心不动念是无助啊，真心现前就叫成佛啊。所以此地无助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还不行，还不能见性，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了啊，身心就是见性。啊，身心是真心，真心里头没有住。啊，真心里头一念不生啊，要晓得真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是妄心，不是真心，那叫阿赖耶。啊，真心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就妄心能变，你看这个境界千变万化啊，那是谁的作用啊？那不是真心作用，真心如如不动啊，真心所现的这个现象永恒不变啊。极乐世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头一个现的是身相啊，这个身相永恒不变。为什么？它新鲜的，它里头没有事啊。虽然寿命三大阿僧祇劫看到永远是年轻，没有变化嘛啊，没有衰老的变化，没有病痛的变化，没有生死的变化，没有啊，真的叫长生不老啊！世间人长生的老化了，不老啊！啊，不老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妄心啊。换句话说，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身。花草树木不老，山河大地不老，永远长青啊，是真的吗？是真的，只要不用妄心，就是啊。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自己心性是变的，但是心现出来了，是这个不做主，谁当家做主呢？妄心当家做主，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做主，这就麻烦了啊，搞六道了啊，怀身心世界有染净，有善恶啊，这些东西全出来了啊。所以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我们就能够改变自己啊。从哪里改？从心改，要把我们的心回归到纯净纯善纯净，是真心，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纯善不用妄心啊，不用妄心是大乘教里面讲的，转识成智， 啊，我们把阿赖耶转过来，怎么个转法？不用它就转了，自然就转了，你是不用它。啊，我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第六意识转。不执着，第七识转了；不起心不动念，阿赖耶识转了。啊，六根对待外面这六尘境界，寥寥分明，这是智慧关照，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是自信本定啊，清楚明了是智慧的德用啊，正在起作用的时候，没有分别之处，也没有起心动念。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表演了80年，我们看不出来。大菩萨看得出来。世尊好像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啊，你说他一天接触多少人呢？啊，跟他的学生1255人常随众，佛到哪里跟到哪里，从来不离开的，固定的，不固定的更多。啊，亲近佛陀1个月、半个月的，2个月、3个月的，1年半载就离开的，那就不晓得多少人了。经上记载的1255人，这个是不离开的，常随众啊！啊，这么大个团体，每个人都要到释迦牟尼佛请教，什么疑难杂症的就问他。啊，还有文明慕名而来的，原道特地来参访的，是释迦牟尼佛的贵宾。你看他一天到忙到晚了，这是我们反复看到的。如果是八地菩萨看到的，释迦牟尼佛没动啊，一天忙到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自己确确实实住在自性本定之中，就跟慧能看的一样。啊，慧能看到什么呢？哎，看到清净，没有污染，看到它不生不灭。啊，这个不生不灭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看到释迦佛本自具足，你看他教化众生那些智慧方法，善巧方便，应对如流。啊，他也没去准备，也没去学过。啊，自然就回答你，那是本自具足。看到世尊啊，忙的那个样子很本无动摇啊，帮助众生的就出生无尽，就能生万法啊。 慧能那样的人，他看到了啊，五句话二十个字，描绘性德的体相妙用。啊，不入这个境界，说不出来啊。所以，无足人和尚听到慧能大师的报告，行了，不用再说了，那一波就给他了，这就第六代祖了。啊，这决定不是一般人的境界啊，神秀也达不到啊，神秀跟了人大师啊，我们估计也有二三十年没入境界啊，人和尚传法好像没多久他就往生了。下面钟表相应，钟是内心，表表现于外，菩萨了心起中道，得于中而行于外，故表里一如，自然相应，不必安排造作，而自然言真也。言是庄严，真是真气，一点都不乱啊，表现于外的啊，这是佛家所谓的功德，功是修行的功夫啊，德是什么？德就是自然验证啊，自然是心得了，无需要去设计无需要去想象，不需要啊！啊，我们今天要建造一个都市，或者是建造一个房屋，要讲怎么样设计？啊，在动脑筋的想，佛菩萨什么都不想，而他那种庄严，是你想象不到的，你无法想象。怎么想也想不出那么圆满，这什么道理？自性是圆满的，你想一想就把它破坏了。我们今天讲破坏自然一动念头就把自然破坏了啊，诸位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在母亲怀孕的时候，佛经里面那个胎叫名色，名是什么？名是由受想行识，色它是一块物质，它眼耳鼻舌都还没长出来，为什么生出来时候长到五脏齐全，眼耳鼻舌身一样不缺？这多奇妙，它怎么长出来的啊？自然原则，如果你要去设计去想象呢，那生出来就变成妖怪了，就破的就不像话了，就全部就毁掉它了，叫自然验证。 啊，你看个小鸡鸡蛋，哎，它孵出这只鸡。那小鸭子孵出鸭，你一想想，那是自然啊，自然严整，不能破坏它了。啊，现在人开始破坏了，搞什么基因？基因就是破坏自然。这个问题严重啊。啊，严重后头的结果呢，后头的结果一定是很不善的果报会现前。啊，他就是违背了自然。啊，大自然就是最美好的，最圆满的。啊，自然严整这四个字妙不可言呐！从自然严整一直到无有忧思这一段经文，其中啊，菩萨种种妙德，皆因摄得其中而自然成就。啊，现在人起心动念就是想怎样把自然破坏。啊，为什么呢？他能升天，是人定升天。啊，他要用他的想法来改变自然。啊，现在发现基因了，要来改变自然生态。啊，已经开始了，从动物的基因啊，去改变它的生态啊，从植物的这个基因改变它的花果啊，人家吃了之后都得怪病啊，最不健康。啊，吃这些东西，五脏六腑都会长病。这是我们中国人一般所讲的，缺德了。这个缺德的事情就是干到了尽头了，没有比这个更缺德的事情了啊！果报，学佛的同学能想象得到啊，他会遭受什么样的果报？啊，下面说严整，严肃得起，只是慎重的威仪。他们表现在外面的庄严、整齐，简练断直。即严整的内容表现在外面是严整，表现在内里面啊，内心简练断直啊，简简素，不思分散精神意志心念能集中啊，就是能置于一处啊，在这里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菩萨心念都集中在阿弥陀佛，为什么？ 因为他们真正了解这一句佛号是一切诸佛所证大法的总纲领啊，总枢纽。这一句名号就是涵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量法门，就在这句名号里。啊，人家真正得到了总持啊！我们今天在面前不认识啊，还要学这个学那个啊，不认识。啊，练是修炼，故简练即精中，耳目口鼻皆当自断。就是这个意思。外觉住曰啊，收听摄事，外觉住缘之意。美国布莱登教我们端正心念，这就这个意思啊，弃恶扬善，改邪归正，可以化解灾难啊，收拾摄听，外觉住缘，这个跟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一个意思，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那么在这个经当中呢，就是耳目口鼻皆当自断啊，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一个意思。对自己可以化解一切病痛灾难，长命健康幸福啊，自己可以得求得到啊。啊，对外可以帮助啊，化解山河大地的灾变啊，不能完全化解，肯定也会大幅度的减轻，不至于有严重灾难啊！记住佛常讲境随心转，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外面环境随着我们念头转，念头善都变善了，念头恶全都变恶。啊，今天地球麻烦这么多，就是念头善的人太少了，不善的人太多了，就搞成这个样子。啊，灾变现前呢，每个人都害怕了，一定要晓得这个灾变与自己起心动念有关系，不是没关系啊！你要想救自己，你要得转心回忆啊，不再有我的念头，不再有我的行为， 万物之源就是一个欲望。啊，欲望里面最严重的贪财贪色。所以经教里常常把这个摆在前面。这最严重的。啊，那你要修行，头一个的把这个放下。与道才能相应。不肯放下了，与道不相应了。啊，又端者端正，直直不取啊，正直之意，故端直。外，直身仪之端庄。人要守礼，学佛要持戒，佛家的戒律威仪，是威仪，也就是礼节，跟儒家讲的礼是一样的意思。啊，有沙弥戒，戒有十条。啊，威仪有二十四种，必须要学，叫二十四门威仪，啊，才显出它的端庄，啊，端正的庄严。内直呢，心意之正直，就是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要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对人、对事、对物，要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啊来过日子，啊，生活，这是身心俱断，啊，要从内心做起，心正，外面行自然就正。啊，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啊，有爱有贪呢，身就污染了，就不干净了，染污了。啊，所以要从这个地方下手，盖以其会中道。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照破客尘，自然离爱，无有贪染，身心自然洁净。心经上这两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要看破，看破之后自然就放下了。放下什么？放下爱贪。啊，放下贪嗔痴慢疑五毒。啊，色是什么呢？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用这一个字来做代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居不可得。释迦牟尼佛谈这个问题，谈了22年，般若。不好懂啊，虽然谈了22年，一知半解的人都 彻底明白的人不多。啊，彻底明白的人都真够了。一知半解的人，他种了善根。啊，这是大乘种心。啊，确实是难懂。啊，它代表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啊，为什么用今天科学家话来说，整个宇宙之间，不外乎是物质、是信息、是能量。啊，科学家认为宇宙之间就是三样东西，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这三样东西组成的。啊，能量，阿赖耶的业相；讯息，阿赖耶的转向；物质，阿赖耶的境界相，现在被科学家看到了。跟佛法讲的是一样，名词不相同，是一桩事情。这些东西通通了不可得。所有的现象都是从波动的现象生出来，这个波动就是业相，就是能量。频率不相同，不完全相同。啊，速度也不完全相同。科学家告诉我们，极快速。弥勒菩萨虽然把这个数字说出来了，我们要知道这个数字里头有加减。啊，决定不是这一个数字。有比它多，有比它少。啊，但是可以有一句笼统的话来说清，说他是，他的确是快速，太快了。我们的六根远不到他，啊，速度太快了。啊，所以才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界是空，空界是色。都不可得了。课程就是万法。用这两个字来代表它。啊，如同做客。客在这里不能久住。几天他就走了。啊，尘是微尘，空中有这些微尘，啊，它也不是常住的，都是代表变化很快，表这个意思。啊，了解色空啊，就像可尘一样，不常住的。所以你自自然然就不会去执着它。啊，对它不会生起贪爱。因为它转眼就走了，就空了。啊，是看破之后啊，你才真正能放下。 啊，放下了，你心就清净了，无忧染着了，啊，贪染就没有了，啊，贪的染，嗔的染，痴的染，慢的染，疑的染，这染着都没有了，身心自然洁净。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放下不行，不放下什么，我们就有病苦，我们就有生死，我们就有轮回，都从这来的。如果你真放下了，病苦没有了，生死没有了，轮回没有了，啊，我们可以转移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那边去圆成菩提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就是证得究竟的佛果我们要想获得这样的成就，这个成就就在这一生当中把它完成。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叫大英雄啊！英雄是什么意思？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说实在话，人人都可以做到。就问你肯不肯放下啊？肯不肯放下的关键，你是不是真看破了？真看破了，自然就放下了啊！经上讲的很清楚，放不下是因为你没看破。这个话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他老人家说：“佛法知难行易呀，放下容易。为什么放下这么难？你不知道的。所以知真正知道了，哎呀，一下就放下于是我们就真正能够体会到了佛法是什么，佛法是教育，教你什么？教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自己看破，彻底了解宇宙人生是怎么回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就看破，看破之后自在啊！为什么自在呢？你不再贪着了，你就得到自在了。世间人之不自在，是因为有贪嗔痴慢疑，他不自在。你搞清楚、搞明白了，贪嗔全没有了，一扫而光，怎么不自在啊？就得到自在。啊，彻底放下了。啊，放下之后，确实，其如佛菩萨的境界。佛菩萨的境界就是自信的境界。啊，自信，信德的境界。这些东西没学过。虽没学了，他通通表现出来了。啊，像中国古人所讲的，五能五常自然现前，没人教你，全都会了。啊，对父母会尽孝， 啊，对领导会心中，对朋友讲信用，啊，对一切众生都有爱心，他自然出来了。没人教他，没学过，全出来了。啊，六祖慧能大师的万在万能，他有学过吗？没学过，没人教他过。他在生活当中，在处事，在人际物当中，在以后啊，正是剃度出家弘法一生的当中所表现的，完全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啊，那换一句话说，看破之后，原来一切都现成。看破最重要啊！再看下面经文：志愿安定，无增缺减。啊，安，这个意思很多。安者，他具备有静。定、止、灵、乐、善，无所求为。注意，有这么多意思啊！里头啊，无所求啊，有所求就不安了，无所求就安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随缘，随缘就安。为什么呢？你无求，攀缘就不安，攀缘是有所求。安，在世出世间法里头，最为可贵。世间法里头可贵，出世间法里头也可贵。所以你要安呐，安从哪里来？安是个果报，安的因是什么？平，平安，中国人讲平安，啊，心要不平。你就不得其安，心不平也不得其和。你看中国人讲和平平安，啊，我们也常讲和平安定，啊，先要和气，和是因，平是果，平是因，安是果，安是因，乐是果，和平安乐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六合经呢。我们祖宗教给我们仁爱和平啊，和平底下就有安乐啊。那么现在的社会因为没有和，所以就不平，因为不平，所以就不安。啊，不安，人就受苦，没乐了。啊，我们细心冷静观察， 能够体会到，能够发现到古圣先贤那种智慧。我们现在人达不到啊，现在人自以为聪明，带着傲慢啊，带着轻视古圣先贤啊，以为自己比他们高明。啊，发明现代科学，把古人一笔抹杀。那么现在的先进文明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现在我们心都慌了，为什么？地球要毁灭了，地球末日了啊！世界末日，地球毁灭。古圣先贤带给我们的是和平安乐，到底是谁有智慧，是谁聪明？我们要重新去思考，认真质疑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恢复对古人呢的尊重，对古人的肯定。啊，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方法，他们的德行，他们过去的成就，把我们信德里头的这种沉浸心找回来呀、啊！一份沉浸得一份收获，我们能学到一份东西啊！十分沉浸，我们有十分收获，没有沉浸，什么都学不到。佛菩萨来教你没用，孔老夫子来教你，你也学不会。真有沉浸，没有老师也能学会。这是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靠什么？我看谭经，我就有个一种体会，慧能大师对于无祖仁和尚，对于佛法万分沉浸，所以他时间虽然短，他得到的效果是万分的成就，万分的利益啊！学东西沉浸是关键的。人这一生在社会上成功失败，关键也是一个沉浸。沉浸的人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所以定是决定，坚定，无有动摇变异，这是大德了。无论在环境什么环境，它不会动摇，它不会变异的。 啊，会动摇、会变异的，他没有定功啊，没有定功，他所学的东西是皮毛，经不起诱惑。啊，高明厚利，他怎么会不动心？动心是正常的。啊，我们不能怪这些人。佛在这部经上教导我们，后面我们就会念头。啊，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佛教我们不要责怪这些人，忘恩负义，见异思迁，不可以怪他们。啊，为什么？身先教育，已经疏忽了很多代了。那我这次在日本，第一次到日本去讲经，那一边的法师告诉我，他说400年前，日本的这些寺庙，啊，这些祖师大德了都讲经，我相信。啊，为什么呢？我看到《大藏经》里面，日本祖师大德那一些著书。啊，收在藏经里，我们看到的，我们不会怀疑。400年前，那都衰，这400年之后衰了。那回来看看中国呢？中国大概在150年前，啊，如果再往上推，就200年前吧。四面安堂讲经的法师多。也就是最近200年所获了啊，变质了。所以今天这些人啊，动摇变异，决定不要怪他，要怜悯他啊。为什么？因果定律逃不掉。啊，诸佛菩萨，明白人会原谅他，但是因果逃不掉。啊，果报不好啊。那想到他的果报，我们的怜悯心就生出来，不会责备他了。那如何挽救呢？一定要把教育再恢复，恢复到传统教育才行。啊，现在的教育只是一种科学技术教育，伦理道德。在西方，从幼稚园到大学研究所，没有伦理道德教育。啊，我在澳洲遇到一位美国教授，昆士兰大学教授，啊，也是很有声望、很有地位的。一位老教授，我就向他请教，我说美国的教育从幼稚园到研究所是不是都叫竞争？他说对。没有讲伦理，没有讲道德，也没有讲因果。啊，不谈宗教教育，对。 那这个麻烦就大了。人做事的知识有，能力有，做人的知识没有啊，不会做人呐。于是杀父杀母的事情常常听到。那为什么他是以人本为理念，就是我的利益啊，父母的利益要跟我冲突了，我的利益超过他，他连父母都不要了啊，以人为本嘛，啊，我的利益是第一，别人的利益是其次。起心动念损人利己，这世界能不乱吗？啊，今天世界乱从哪来？教出来的呀。家庭教出来的，学校教出来的。啊，社会也是这样教出来的，表演就是一套。从社会动乱导致地球的灾变啊，地球灾变这个因一般人不知道，一般人说这是大自然现象，与我们起心动念有什么关系啊？现在只有少数很少科学家，他们搞量子物理、原子物理，这一些人有一部分知道啊，念头跟这个物质世界有关系啊，不是没有关系的啊。日本江本博士这十几年做的水实验是一个很好的科学证明啊，他在联合国做了好多次报告啊，很多人就参观他的实验室，不是假的。啊，这些学者参观他的这个实验室，都称赞这符合科学的条件。啊，所以今天救自己，救家庭，救社会，救国家，救世界，救这个地球，必须把老祖宗的智慧方法经验找回来我年岁大了，什么事情不想再做了，没这个体力了啊，精神体力不够啊，所以我就想在此地定居啊，难得这边有几个我们佛门同学护持，他们将附近这一栋大房子买下来，我们有几个人数不多，五六个人啊，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我们在一块学习，我们分三个科目，一个佛学班，一个国学班，一个制药班啊，制药就是专门研究群书制药啊，国学班呢专门研究国学制药，佛学班呢专门研究经宗和大乘经论啊，我们分三班 啊，人数就五六个人。我们相信十年之后，每个人都会有成就。啊，制药这一半，帮助社会安定。国学这一半，帮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啊，佛学这一半，帮助我们将来各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圆成佛道。啊，其他的全都放下了，不再干这个事情了。啊，这个我们要特别感谢。啊，我现在连姓名都不知道。这两部书赠送给我的这一位同修。啊，他们把群书之要找到了送给我。我没想到的还有一部过学之要。过学之要是我想了多年的，哎，无法想象的。哎，他们居然能找到跟我想象的完全一样。啊，我无量的欢喜。啊，那么这两部书都是民国初年的。啊，九十多年以前的东西。非常难得。啊，这个全书之要本子保存得很完整。啊，过学之要这个本子是很旧，啊，有破损，但是里面的字没有伤害到。啊，这一次我们都把它过印一万套，书已经印好了。啊，过学之要这几天可能就寄到了。啊，我得到这两部书如获至宝啊。啊，我们社会有救了，我们传统文化有救了。啊，希望年轻有为的同学真正想学，我们这个地方有书免费赠送。啊，你们要可以向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赠送。啊，我非常感激，啊，把这两本书找到的同学，我跟他们也见过面，不知道他的名字，啊，非常感谢这几位同学。啊，我知道这个书啊，我以为失传了。再找不到了，啊，没有想到还找到两部。啊，我们继续这两句会看下去。别图慎重，说法实愿自然坚定，无有或增或减或过或缺之事。如经云，纵使身执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也。真是智愿安定无增缺减的范例，很好的模范，很好的榜样啊！啊，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